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2集，伤一。沈庙顿时就是心一紧，但凡谢景行能稍稍掩饰些，大约都会逞强，表现得若无其事。总归永乐帝不会在卢叶两家人面前说出瑞亲王受伤这件事，而此刻永乐帝几乎都没有隐瞒，是不是已经说明这件事已经严重到瞒也瞒不住了？纪夫人站在沈庙身边，立刻就握紧了沈庙的手，大约也是怕沈庙心急，还反过来劝他道： 这狩猎场上难免有摩擦，大约是不小心伤了哪儿，有那么多护卫护着呢，应该没有事的。 只是面上却越发的担忧了。沈庙不想让纪夫人也跟着自乱阵脚，便应和了他几句，心中却不这么想。永乐帝既然让谢景行先出城去，不让谢景行暴露于这些臣子面前，那么谢景行所受的伤定然也不会只是小摩擦那么简单。他四处扫视了一番，没有谢景行、铁衣他们，也没有高阳，心中就更急了。永乐帝似乎也不想多言，便是猎到了这头雄狮，神情也未见有多高兴。众人猜测瑞亲王的伤势，却也晓得永乐帝这回是不高兴了。谁都知道瑞亲王和永乐帝手足情深，不管瑞亲王的伤势严不严重，总归二人一起去内场，受伤的却是瑞亲王，永乐帝心中定然不大高兴，因此也没有人敢在这会儿触眉头去跟永乐帝说话，就连静妃也收起骄纵，小心翼翼地服侍在一边。既然雄狮已经猎到了，众人自然不必再留在狩猎场，永乐帝要回宫，诸位臣子家眷也要各自回府。在众人都小心翼翼的时候，卢正淳偏偏还若无其事地问起永乐帝60年祭典的事情。永乐帝平日里对卢正淳到底还是存了几分颜面，今日却是冷哼一声拂袖而去，那不悦的态度臣子们心知肚明，纷纷窃窃私语。卢正淳却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好似还有些高兴一般，衬得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实在是恐怖极了。沈庙也要赶紧回瑞亲王府，他记挂着谢景行的伤势，纪夫人和纪雨舒也想要去，沈庙摇头道：这事情尚且未曾弄清楚，只怕没有那么简单，姨母和雨叔现在过去反倒容易被人钻了空子，我先回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姨母和雨叔等殿下好一些的时候再过来。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不能自乱阵脚。纪雨叔和纪夫人虽然不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，却到底也是在黄泉漩涡中打过滚的人，慢慢的也摸出沈庙话里的味道来。纪夫人倒是对沈庙的话深以为然，纪雨舒和纪夫人便不再闹着要跟着去了。几人分道扬镳，沈庙和莫晴一行人立刻马不停蹄地往瑞亲王府赶。八角和回香安慰沈庙： 夫人且放心，主子的武功不弱，一般人想要伤他也是不能的，也许这正是主子的计划，用来混淆敌人的视听呢。 沈庙摇头： 我心里感觉不好。 岂止是不好，简直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揪着他的心一般，这感觉让他觉得不安极了，恨不得下一刻就出现在瑞亲王府，看谢景行究竟是个什么情况。八角和回香面面相觑，不作声了。等到了瑞亲王府，沈庙下了马车就直接往府门里走， 门口的护卫连忙放行，沈妙一脚踏进去，却发现府里安静得出奇。若是往常，唐叔便也早早的就迎了上来，唤着夫人回来了，又送甜汤什么的，今日却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沈妙心里一急，二话不说就往院子中走，恰好瞧见院子里唐叔站在屋门口来回踱着步，倒是一副愁容的模样。沈妙心里咯噔一下，唐叔恰好也瞧见了他，沈妙立刻上前，也没有跟他说别的，张口就问他怎么样了。 殿下他伤得很重，高公子正在给他医治。 唐叔愁容满面地叹了口气， 我还许久没见过殿下这样了。 沈妙想了想，便推门走了进去。府进屋便感到一阵浓重的血腥味，谢景行身边的铁衣也在里面，沉默地在一边拧着帕子，那盆里的鲜血足够令人触目惊心。高阳眉头紧锁，看见沈妙进来微微一愣，随即便道， 你知道了吧。 沈妙快步走到床头，谢景行双眼紧闭，脸色如纸，嘴唇正是苍白。他上半身的衣裳被人拉开，腹部那一处却是有层层叠叠的剑伤，最深的是一道刀痕。和上一次沈妙见着的不同，这刀痕明显是新添的，却因为恰好附在了旧的伤痕之上，几乎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便深得很了。而最让沈妙心头发冷的是，伤口周围的血都泛着紫乌色。他指着谢景行的伤口，语气都有些不稳了。这 淬了毒。 高阳干脆利落地截断了他的话。沈妙如遭雷击，片刻后他定下心神。你那姐。高阳摇了摇头， 这不是一种毒，而是好几种毒混在一起，我若要解，就得先分清楚这是什么毒，这需要花费时间，可是他的伤口等不了那么久。 等不了那么久，你就想办法让他等啊。总而言之，他的性命在你的手上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 沈妙厉声喝道。高阳猛地一呆，他知道沈妙骨子里绝非看着的温和良善，却也还是第一回见沈妙如此疾言厉色的模样，倒像是上位者在指使臣子一般。就连铁衣也愣住了，他一直觉得这个未来的少夫人虽是脑子聪明，也算有心计，可是态度总是绵软了一些，平日里又都是挂着一副温和笑容，少了几分狠戾。若是陪伴在谢景行身边，将来难免不会成为拖累。这会儿见沈妙的模样，倒让他想起那位过世的先皇后来。沈妙深深吸了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才问高阳道，眼下最多撑得了几日？你要解他的毒又需要几日？ 他最多撑七日，而我解毒最少也要半月。 高阳第一次露出无奈甚至认命的神情。 现在当务之急是他根本撑不了七日，他旧伤复发了。 沈妙瞧着谢景行，他躺在床上的时候瞧上去十分安静，就像睡着了的翩翩贵公子。然而这样娇矜的仿佛过着人上人生活一般的好皮囊里，却掩藏着许多刀枪剑雨的厮杀。上一回沈妙看着谢景行身子的时候，就见他身上有许多旧伤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对高阳说道， 你先等等。 随即又出了屋子，走到了另一间屋里去。金哲和谷雨正在外头候着。 当时他们二人没有跟去狩猎场，在府中等沈庙，却等来了重伤的谢景行，本来就心慌不已，这会儿生怕沈庙心中忧思过重，想要安慰几句，却见沈庙直奔梳妆台，从梳妆台底下的抽屉里摸出了一个小匣子，将那匣子打开，那匣子里放了个圆乎乎的东西，还有个药瓶。沈庙抓起药瓶，又匆忙回到高阳待的屋子中，将那药瓶递给高阳，说道，这里有三粒归元丸，是不是可以帮他一把？那匣子中的正是沈庙出嫁的时候罗檀和冯安宁送的天装，罗檀送的是个指南针，冯安宁送的却是三粒归元丸。归元丸本就是可以帮人续命的东西，可以让将死之人多延续一口气。明琦的朝前大衣如留下的好东西，难为冯安宁一送就送了仨。沈庙忽而想起了，也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对谢景行有用。高阳一喜问道， 你从哪里得来的？ 顺势将药瓶接过去，倒出一粒来，细细一看，闻了闻，说道， 没错，这是鬼元丹，有用，有了这个他大约能撑上十日。 沈庙松了口气，只听高阳又说道， 可十日以内我未必就能研究出解药来。 不管你能不能研究出来，你都要试上一试，若是不行到时候再说，如今你是大夫，就不要管不能这件事。沈庙冷冷地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